有聊不无聊，无聊有的聊。红起点，早聊早知道。七点红起点，八卦十分钟。各位早，张红道。 第一点，早点。 油价回升，美国股市结束五连跌，百度暴跌15%，创下2008年以来最大跌幅。都什么时候了，还能破这个记录？ 第二点，正点。 中央最新规定，官员降职两年内不得提拔，翻译一下就是两年以后就可以提拔了，这下舒服多了吧？北京市交通委说，争取2020年五环内上下班不超过1小时，到时候看怎么算了。因为中国饮料第一罐这广告语涉嫌虚假宣传，加多宝被判赔300万，他不是第一，谁是第一呢？合肥市政协副主席满明安自杀身亡，3年前曾经公诉博古开来案，据说又是抑郁。武汉大学录取通知书被质疑抄袭人民大学，回应说一种文化传统，两校个性表达。我看了一下，觉得还不够个性，共性更多。福州市民想把5000枚1块钱硬币换成整钞，被多家银行拒绝，有一家收了，让他自己来清点，下回别攒这么多，影响货币流通。广州一家三口睡梦中被人偷走了保险柜，里边有90万连号的新钞和珠宝首饰，有钱也别睡得太踏实。少林方丈释永信遭举报，早被开除僧籍，中国佛教协会回应说不可能。哎，先别把话说死，容网友们慢慢查。广东梅州8个县31名官员因为养猪补贴被立案，涉案金额高达7000万。你是猪吗？台北动物园大熊猫圆圆为了吹空调假装怀孕，结果被大陆网友一眼戳穿，没办准生证呢。 第三点，论点。 昨天2013年网易一篇关于最美山村女教师的报道突然又火了，讲的是什么呢？是18岁的女孩被人贩子卖进大山里了，受尽了凌辱，多次逃跑自杀都未遂。为了让孩子们有学上呢，哎，她主动留下来当乡村女教师。这故事的原型呢是2006年感动河北十大人物之一。2009年呢还上映过一部电影叫《嫁给大山的女人》，获得了5个1工程奖。网友们这次一围观，哎，纷纷惊呼说整个人都不好了，三观尽毁，气炸了。著名博主这安定医院的好医生他就说，愣是把拐卖妇女活生生写成了扎根农村投身教育的无疆大爱感动文章。这记者啊，惊分的厉害啊。豆瓣网友进位说，从一个可怜女人的血污中榨取感动，粉饰强奸拘禁买卖人口，拍这部电影的人大脑和良心都被狗吃了。微博达人清理君说，该防止同样悲剧发生的应该是政府，教育落后就掏钱出来办教育，拐卖妇女儿童就抓起来坐牢，让一个受害者站起来撑起一片天演苦情戏，该担责的全坐在一旁感动的抹眼泪，这是时机阳痿了吗？微博红人罗阿贝说，是不是该给人贩子发面锦旗，感谢他为村里文化传承做贡献了呢？哎，也有网友呢持反对意见，没有睡眠的明忧桑他就说，1994年发生的事儿，当时法制还不健全呢，女教师教育了孩子，社会就应该感谢他，给他荣誉，让他生活得更好。哎，网友呢必须套马甲则说，被拐妇女教育孩子的行为值得称赞，但不值得提倡和发扬。我不希望有一天所有被拐妇女都跟她一样向罪恶低头。狐狸屯屯说，只想知道这电影的导演想表达什么思想，女人被拐就该忍着，人贩子不该受到法律惩罚，村干部不该负责，我们需要正能量，但不需要这样借着正能量名义侮辱法律，侮辱社会，甚至侮辱自己的东西。哎呀，悲剧和喜剧也是两种不同的剧种，把两者分清楚是一种能力，当然把丧事弄成喜事也是一种能力。 第四点，据点。 第一句，让你在这儿干就在这儿干，不让你干明天就让你滚蛋， 这是郑州一个健身的大妈骂环卫工的。这大妈呢坐在这健身器上，62岁的这个女环卫工啊打扫这个器材下面的树叶，这老太太就说那影响我锻炼身体了，就骂骂咧咧的。这环卫工呢还没还嘴，用扫帚呢把最后一片树叶给勾出来，这老太太彻底怒了，抢过这扫帚就用脚踩断追打这环卫工，把这环卫工的这手上还打出了个大包，然后呢他还打了110恶人先告状，说这个农民工打人了。说实话这种老人我见过不少。第二句，国内打压奥数是很可笑的，等同于头疼治脚。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所有的学习都是以考试为目的的。这是前美国国家奥赛队总教练冯祖明说的，他是华裔，执教美国队16年。他说中国队在世界上还是很强的队，但是第二梯队实力非常接近，有美国、俄罗斯啊和韩国。哎，冯教练没明白，无论推崇奥数还是打压奥数，都是以考试为目的。第三句，在孩子急需救助的时候，苏州警察和警车在场半小时没有施救。昨天呢一段视频引发网友围观，这是发布者说的。我看了那视频，视频里呢一个男的肩背着一个疑似溺水的男孩在路边求助，并且质疑旁边的警车呢见死不救，几个警察呢站在那儿呢无动于衷，最后路人伸出援手。苏州市公安局呢虎丘分局就回应说，民警呢到达现场以后呢曾经联系了救护车，也派了这个摩托车来接应，这男孩呢被送上社会车辆救助的时候呢救护车呢也已经来了。警车是不是应该救命，这事儿今天又会吵起来。 第五点，乱点。 广州市民跟朋友打10块钱的麻将被拘留，法院说要是自摸的话那能赢300，赌资更大。就没人举报一下股市吗？赌得更多。宿迁一学校强迫教职工子女报考本校，不然就停职处理，这算享受特权吗？北京一80后的美女出纳挪用公款8000万买豪车，什么法拉利啊、宾利啊、卡宴啊、宝马呀、啊，这是想当车模吧。景德镇一位母亲撞见了自己20岁的女儿和男友在那儿缠绵，这母亲报警告男孩强奸，事情澄清以后这俩人协商分手了。谁能算一下男孩心理阴影的面积？生理阴影呢？一位女粉丝身穿婚纱下跪向吴亦凡的蜡像求婚，宣布单方面我嫁给吴亦凡了。如果这也算的话，那吴亦凡早重婚800回了。湖北女大学生和男友抢劫面包车回家卖西瓜，大学生自降身段回乡创业卖西瓜，又一个感动中国的大山里的女人。扬州游客到连云港花果山玩，在景区外一家饭店挨宰，9个菜要2000多块钱，经警方来调解，最后付了1000块，是不是吃了人参果呀？ 第六点，特点。 夏天什么最讨厌？蚊子。昨天有2则新闻让人们意识到，这蚊子可不光在身上叮个包。山西一哥们2个月前脸被蚊子咬了，至今肿得像篮球一样，医院甚至给下了病危通知书，说蚊子毒性强，面部淋巴管多，容易起包。温州的一个女子左眼被蚊子咬了，结果险些导致失明啊。此外呢，蚊子在吸血的过程当中还会传播很多疾病，比如什么登革热呀、疟疾啊、什么流行性乙脑啊等等啊。人类跟蚊子呢也斗争了几千年，熏香啊、挂蚊帐啊、暗纱窗啊，甚至有人还想出用激光灭蚊炮，但这些呢都治标不治本。科学家们一直从蚊子身上寻找着突破口，比如培育出生命力强的转基因蚊子和野生蚊子繁殖，几代以后呢对疟疾的这个抗感染能力可以广泛扩散到蚊子的种群当中去。另一种办法呢是给蚊子进行基因的绝育，培育无精蚊子放飞野外欺骗那些雌蚊子。还有科学家呢找到了控制蚊子数量的绝招，从胚胎基因入手，让雌蚊子变性，因为只有这雌蚊子才吸血。不过这些转基因的这个方法呢听起来都很遥远，一时半会儿呢实现不了。让我想起那个笑话，叫给蚊子戴上口罩，给苍蝇戴上手套，给老鼠戴上脚镣，给蟑螂戴上避孕套，都挺难的。 第七点， 槽点。 这几天荆州电梯吞人的这个悲剧给大家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阴影，乘坐电梯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不幸的是悲剧还在继续。27号，无锡一名女子搭货梯被卡在这个楼板间不幸身亡，广西一个男孩手臂被卷入了自动扶梯。那就在昨天夜里，河南信阳一个酒店发生电梯事故，一死一重伤。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荆州事故的这个电梯的生产厂家是苏州深龙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记住这名字啊，再说一遍，苏州深龙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品牌4年来5次被媒体曝光事故，11年就导致过男孩的死亡。就这么个公司，前不久 IPO 申请获得了证监会的通过，正等着上市圈钱呢。所以顺嘴也说一句，千万别觉得证监会审的公司都是好公司，股市上烂公司多了去了，哪个不是他们审的？他们只收门票不负责啊。这质监总局呢也跳出来说大家要注意电梯风险啊。按说呢他们也是把门的，是为咱们安全把门的，现在呢总是在事发后善意的提个醒，快赶上知心姐姐了。可惜啊，我们缺的不是知心姐姐，而是救命的大哥。好了，手机下载蜻蜓 FM， 搜索红起点，记得收藏官方微博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欢迎关注。大梦先觉，红起点提神醒脑，明天见。